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六，农历6月22，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4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正式发布，明确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和视线巡查制度。 系列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司法体制改革有序推进。 时代楷模黄大年播出第四篇严师慈父。 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明确20项重点任务。 外交部再就朝核问题作出回应，半岛核问题上过河拆桥要不得。 最美基层干部潘昌富，老百姓是他心中的天。 四川深化改革，清单制加责任制成有效保障。 特战旅红三连，跨越时空的传承。 以下是详细内容。 日前，中共中央公布了新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条例明确了政治巡视定位和巡视监督内容，将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和视线巡查工作等固化为制度成果。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政治巡视是18届中央巡视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为切实发挥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发挥巡视政治显微镜和政治探照灯作用，这次修改把政治巡视要求写入条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 从18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来看，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政治上的问题，包括管党治党不严等等，所以我们抓住了政治这个牛鼻子，就可以为巡视监督工作以及下一阶段我们进一步穿新巡视监督工作提供政治上的指引，也有利于保持巡视监督工作本身的生命。 截至目前，18届党中央共开展12轮巡视，如期实现了一届任期内对277个地方单位党组织巡视全覆盖的目标，展示了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的鲜明立场。条例认真总结巡视全覆盖的实践经验，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巡视它是一件长期性的工作，不是一个临时性的任务，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呢，巡视监督它会呢成为我们管党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把利器。 基层是腐败发生的重点领域，条例要求党的市和县委员会建立巡查制度，设立巡查机构，对所管理的党组织进行巡查监督。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认为，视线巡查监督有助于构建上下联动、纵横交错的党内监督的制度笼子。 从我们中央的最先一公里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形成这样一种层层传导压力的治党管党的这个长效机制，有助于啊提高我们老百姓对于我们身边看得见的这个腐败的这种发现、识别、治理的能力，那么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条例还对巡视监督内容进行了新的梳理和归纳，在违纪问题上增加结党营私、团团伙伙、任人唯亲、跑官要官，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不力等规定。随着中央巡视、省区市和中央单位巡视，视线巡查工作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全国一盘棋战略格局的形成，巡视的威慑力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是提高了巡视监督的政治定位，另一方面也让巡视监督与纪律处分条例实现深度融合，把纪律和规矩停在前面，有利于巡视监督发挥它的威慑力。 新华社消息，在即将开展的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中，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建设将成督查重点。在前期摸排基础上，各督查组将详查部分省区市的资金到位、项目开工和建设情况，确保中央投入建设的钱发挥应有的引领带动作用。本次大督查将从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始算账，对去年第三次大督查发现的2014-2015年未开工项目，要检查一年来的进展情况。对各地上报的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进度，要抽样核查其真实性。 对2017年已下达的投资计划要检查分解转发情况，对进展落后的地方和项目，督查组将提出整改意见。要通过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发现典型经验，找准影响项目进度的困难和原因，研究如何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投资效率。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央部署由最高检承担的2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或结项，最高检改革规划提出的91项具体改革举措有81项已完成或结项，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主体框架已基本确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改革深层次效应不断显现。请听央广记者孙莹、周红、陈毅的报道。 有关的法律文书也是我进行直接签发，压力和责任感是大大增强了。 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施静兰今年3月28日通过统一选拔，成为全国首批命名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以办理专业化类案和部门重点案件为主要责任，在检察长的授权下依法独立行使办案决定权，独立承担办案责任。 一共是22项的一个授权，在2个多月这实际的运转来，在我的手里啊，直接批出去的案件的审批率的话差不多是90%。 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已遴选出员额制检察官87512名，制定权力清单，基层检察院85%以上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办案力量增加20%以上。2015年底，最高检正式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标志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京检察院副检察长甄甄介绍， 至今已对349名未成年人开展关护帮教，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开展不少于6个月的跟踪帮教。 今年7月1号起，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我国将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在过去的2年试点期间，76.5%的案件通过诉前程序达到了监督效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强调， 行政公益诉讼是要给政府相关部门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也要加大提起诉讼的力度，既不能不用，也不能滥用。硬骨头的案件下决心要走下去。 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在生病住院期间还坚持在病床上为学生耐心答疑、指导论文、写推荐信，用深沉的爱彰显人民教师本色，培养凝聚了一批高端人才。时代楷模黄大年今天播出第4篇《严师慈父》，采制央广记者刘百轩、刘媛媛。 每个到过黄大年办公室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棕色办公桌的内侧摆放着一高一低2把椅子，而外侧则一把都没有。科研团队成员于平， 一般咱们到会议室都是到对面，黄老师为了方便和我们交流，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 从2009年归国至今，黄大年带的40多名学生都曾在这里和老师并排而坐，读文献、写材料、改论文。 毕竟摆了7年了，我们每个人都在他身边坐过了，不能说上100个小时，但几十个小时应该都是有的。 黄大年快乐的源泉之一就来自于见证学生的成长。他在随身携带的电脑里为团队的每一名学生都建了独立的文件夹，里面放着他们交上来的读书报告和学习笔记，甚至还为他们私人定制了人生规划。喜欢数学和编程的黄老师帮忙搜集资料，对无人机感兴趣的黄老师出钱给买航模，还资助考取无人机驾照。在学生们心中，黄大年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辈，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别人问他照顾得太细是不是显得婆婆妈妈，黄大年则说，国家太需要人才，现在多用点心，他们终究有可能出大师、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学生马国庆， 抱着对我们的一个关怀，真的不一样。他说我现在有学生的地方就是我的家，这也是为什么黄老师去世那么多时间，黄老师的学生包括团队成员一个都没有走。 今年1月8日，曾经日夜无休如上了发条般不知疲倦的黄大年因病不幸离世。学生们在他的遗像旁特意摆上了他生前经常当饭吃的烤玉米，然后一个个跪倒在地哭成一片。他们说，黄老师，您终于不用再熬夜了。 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印发的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提出了老年人照顾服务20项重点任务，涵盖了老年人衣食住用行娱等各方面。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在家门口养老是多数老年人的夙愿，民政部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表示，要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到2020年，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符合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9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 鼓励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服务行业，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便利、优惠服务，大力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并鼓励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和支持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相关机构为失能老年人提供临时或短期托养照顾服务。 意见提出，加大推进医养结合力度，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逐步建立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的业务合作机制。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司长王海东表示， 以示范试点为引领，支持社会力量大力发展医养结合，要将老年人作为重点人群纳入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中当中来，要总结经验问题，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环保部昨天通报，截至6月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8个城市已经各核查出散乱污企业17.6万家，对无法升级改造达标排放的企业，今年9月底前将一律关闭。央广记者杜新萌、实习记者黄瑶报道。 环保部环监局局长田维勇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开展3个月以来，已经检查超过3.2万家企业，其中超过2万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占比达到64%以上，尤其是散乱污企业问题、治污设施不完善等违法问题数量较多。 要求不能进行升级改造的，一律取缔关闭。那么到了今年冬季，如果再发现一些这个问题，不仅要严肃处理企业，也要处理当地的政府。京津冀周边的经济社会的这种活动，守法的是一定不会有影响的。没有手续、没有治理设施、无达标可能，就这一类的是我们打击的重点。这种三无企业在哪个地方都不应该存在。 目前环保部还在开展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已对349家企业环境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 针对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小型银行和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公司实施新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不能过河拆桥。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耿爽表示，长期以来中方为解决半岛核问题做出了不懈努力，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了安理会一系列关于涉朝决议草案的磋商，并且支持了有关决议草案的通过。如果决议草案通过前找中方帮忙，寻求中方合作，决议草案通过后却又对中国搞单边制裁，这不是过河拆桥，这是什么？ 耿爽表示，解决半岛核问题需要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群策群力。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够相向而行，共同为推动半岛核问题早日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而做出努力。最后，我可以明确地再强调一遍，中国执行的是安理会的决议， 不是某些国家的国内法。 近几天，我国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吉林省中部地区同时遭遇大暴雨，河南、江苏等地相继调高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及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请听报道。 受强暖气团影响，京津地区持续高温，天津市维持高温橙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37度，河北省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都在摄氏37度以上，局地超过40度，空气相对湿度达到50%，出现闷热的桑拿天。河北首席气象服务专家郭迎春预计降雨将来，但闷热难走。 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河北省多地呢有雷阵雨天气，湿度比较大，人体感觉呢会比较闷热。 吉林省中部地区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高速路段因水灾造成双向漫水，路面损毁，交通完全中断。吉林市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多个小区一楼居民家中进水。 俺家在一楼，然后从一楼往楼上跑，楼梯水就一点往上涨，小区里边停的车已经没了。 河南省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到16号，河南省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 淮河以北、京广线以东地区、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四地区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中，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受长江上中游来水影响，长江南京段水位已连续10天超过警戒水位，长江防汛等级由3级调整为4级。南京市加强船只管控，做好防汛准备，确保航运防汛安全。 在此轮抗洪抢险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一心为民、夙夜在工的基层干部。江西杭口镇党委书记匡美健、副镇长邓旭落水失联，至今下落不明。湖北武汉市老民警王更生已是连续第2年被倒在防汛一线。请听央广记者谢元森、林书的报道。 6月24日凌晨，江西修水县3位干部在抗洪途中落水失联，杭口镇党委书记匡美健和副镇长邓旭至今下落不明。回忆起事发那天的情形，副镇长邱军还劝了匡美健说，村里干部已经在现场救灾，冒大雨赶过去太危险。匡美健说不去现场心里放心不下。 当车呢行到那个杨坊村路段的时候，那个雨啊也是非常的大，暴雨无助，可以说几乎呢看不清这个前面的道路。当时呢有一辆铲车就从那边开过来，那个铲车司机他也在大声的叫，他说前面危险，我要过去。方米健呢他就跟车上的人说呢，他说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还是要过去看一下。 在修水县南坝大桥桥头，记者见到了匡美健的哥哥匡美新。 他水性非常好的，我们那里有个水库，他来配合游山，他方美健有第二次事他还是一样做的。 6月30日，武汉江心岛天心洲大雨滂沱，放心不下老乡。天心乡派出所已经连续工作了11小时的55岁教导员王根生再度冒雨出发，循着村湾零星的灯光挨家挨户摸查情况。2小时后，带着一身疲惫回到派出所的王根生捂着胸口倒在了值班室门口。当班民警刘鑫， 他不愿意走，死活的非要在这里待着。他当班，他责任心比较强， 反复强调我值班的王根生已经是连续第2年累倒在防汛一线了。去年汛期连续防守3天3夜的他，曾因高血压病发昏倒在江堤上。据了解，经过9小时心脏手术，目前王根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潘昌富是内蒙古赤峰市信访局督察科科长，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久拖未决、疑难复杂的钉子案，也都是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愁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在这个岗位上，潘昌富一干就是19年，像一头老黄牛，默默奉献，为群众的利益诉求执着奔走。请听央广记者郑颖、赤峰台记者端木的报道。 他这个现在是高血压。 一下班，潘昌富来到退休职工钟启霞家进行回访。钟启霞告诉记者，2013年赤峰市昭达剧场改制，一部分退休职工因为企业改制被扣了养老金，当时大家觉得不合理，就到相关的部门去找去问，可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直到他们遇到了信访局的潘昌富。 经过潘科长指引和爱心地给我们介绍，帮助我们理清这个思路， 经过潘昌富的协调，这件事最后有了满意的结果。从2003年到2014年，11年间退休职工被扣掉的养老金部分都给补齐了。钟启霞说， 潘工长在政策上，特别是一心一意的为信访的老同志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是100%应该打满分。 自2001年从事信访工作以来，他一共化解了424件特殊疑难信访事项，办理567件复查复核信访事件，经他督查督办的1472件信访事件，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潘昌富说：“ 作为一名信访干，只有真正的把为人民服务这根弦牢牢地掌握住，那么我们才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够真心地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才不愧为为党分忧、为民解难这个重担。” 四川省建立全面深化改革清单制加责任制信息化平台，试行月月督查的落实机制，推动改革落实。央广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向显燕报道。 成立仅一年多的四川傲视科技公司，在工业用无人机领域达到纯电无人机世界领先水平。公司联合创始人刘洋表示，取得的成果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公司享受了创业启动资金、高新人才计划，根据我们企业这种生产研发一体啊，做了相应的定制化的一些方案。 这些创业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四川把全面改革创新作为驱动经济转型的决定。为此，四川还编制了实施综合改革、居民融合发展改革试验等9张清单，并建立深化改革清单制加责任制信息化平台。所有改革任务被分解到全省60多个部门和市州，每一个具体改革事项都明确列出责任部门和联系人。在平台上，只要轻点鼠标，每项具体改革事项的进度就会及时显现。四川省还对重大改革方案实行常态化的月月监督，对每一项具体改革事项完成情况作出评估，问题突出的限期整改。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曾青： 我们总共开了10次全会，每次全会都确定了一个主题，形成了一整套推动四川发展的一种行动指南。 陆军第71集团军特战某旅红三连诞生90年来，继承发扬草地党支部精神，转型特战，焕与新生。请听报道：跨越时空的传承。采制：央广记者李鹏、湖山。 我连是诞生于1927年10月黄麻起义的红军。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途中，红三连党支部委员、副连长李玉胜主动将失散的28名伤病员收拢在一起，成立临时党支部，大家有了主心骨。走出了草地，迎来了胜利。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三连的连魂。红三连现任指导员廖忠： 主要做法，一个就是学传统、讲传统、用传统；第二个就是通过严格我们的组织生活制度，发挥党员的心境作用，引领连队的全面发展；第三个就是发挥支部的荣辱作用，不让一个人掉队。 党的18大以后，红三连所在部队由传统步兵转型为特战旅。一系列新课题考验着这个拥有90年光辉历史的红军连队连长李玉波。 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感到这个训练标准还是不够高，我们通过在党支部会议上，通过诸葛亮会的形式研究出来，我们可以把距离适当的进行拉长，拉长到25米，命中的目标呢由2发改为4发，是研究出一些相对应的训练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 连队荣誉管理121面锦旗奖牌，诉说着红三连9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故事。支部换了一届又一届，官兵走了一茬又一茬，根植于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忠诚基因，在一代代官兵心底里传承着。第71集团军特战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高寒： 红三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统领的老红军部队，90年来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特别是18大以来，在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始终高扬草地党支部这面旗帜，转型特战，焕与新生。 新闻动车组：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9.8%。质检总局发布年度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数据，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教材将实行统一编写和审查。请听报道。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7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1到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4306亿元，同比增长9.8%。财政部国库司巡视员娄红介绍， 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是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综合反应。 也是工业品价格上涨、企业盈利状况改善、进口价量齐升等多因素共同的作用的结果。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昨天，国家质检总局首次发布2016年度全国认证认可检测检验服务业统计信息和认证认可强国建设情况。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各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认证证书共计170.9万张，较上年底增加21.61%。国家认监委正在有序推进认证认可强国建设和评估。国家认监委副主任董乐群： 今后呢，我们还将推动更多的行业来采用认证认可的手段，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的提升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就是抓好顶层设计，健全中国教材体系，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教材的质量水平，更好地发挥其育人功能。它的主要任务包括制定教材发展规划，组织一些重点教材的编写审查，教师使用教材的培训，对教材编写进行研究，跟踪监督教材使用效果。下一步会成立相应的各个学科教材专家委员会，推动教材工作开展，加强调查研究，参与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写组织和审查等工作。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昨天发布书面判决，裁定罗冠聪、梁国雄、刘小丽及姚松岩四名议员的宣誓没有法律效力，议员资格被取消。四人自2016年10月12日起丧失出任或就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为主题的海外院士青岛行活动昨天闭幕，31名院士与青岛国际院士港意向签约，另有4家海外科研院所与院士港达成合作协议。 我国新一期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实施，沿海总基干林带宽度将从原来的200到300米规划拓展到1000米，预计到2025年。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将达40.8%。 制止犯罪组织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尚佩恩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被绑架一案中，将把对寻找张莹莹下落提供关键线索者的奖金从4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加上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诺提供的10000美元奖金，目前为找到张莹莹提供的悬赏金达到6万美元。张莹莹的家人在发布会上感谢各方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表示仍希望张莹莹还活着。张莹莹的家人还说，如果任何人能将张莹莹平安带回来的话，愿意提供额外的奖金。 日本时事社昨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已下滑至29.9%。这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该媒体民调支持率首次跌破30%大关，刷新了近期日本主流媒体民调支持率的最低纪录。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今天起，招商银行将开始清理沉睡账户，持卡人该怎么办？ 江西鄱阳县高一新生称，刚录取就要暑期补课，假期为何比学期的负担还重？ 欧盟就脱欧向英国施压，分手为何还要先付分手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泽华、张然、文琪，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